矮蒿叫我出席成立大会，给他站脚助威。于是，我又赶奔绿阳地。不见许荣仙和春闹，却只见矮矮放羊、剜菜、割草，还帮助奶奶剁鸡食。哎，荣仙到哪儿去了？我感到奇怪。你看看，谁给我炒几个可口的下酒菜呀？啊！矮蒿懒洋洋地答道：“嘿，他跟我闹脾气，带着儿子回娘家了。”原来有两三个出版社邀请矮蒿到避暑圣地度夏，而且还允许爱人作伴。许荣仙正值暑假，很想走出绿阳堤这块弹丸之地，到那些久已向往的风景区住一住，开一开眼界。矮蒿却只觉得他的河边瓜楼胜过海滨别墅，画地为牢，没有这份雅兴。许荣仙一气之下带着春闹到北京去了，声称不到9月1号开学他不回来。哎，我说爱爱怎么不走啊？矮蒿得意的一笑说：爱爱是铁杆的副党。哎，夫妻应该互谅互让，你赶快把荣仙请回来。不到三天他就会去而复返，你信不信？怎么见得？绿阳堤的鸟住不惯城里的笼子了。我们大吃大喝一顿，各自安寝。我是个喜欢睡懒觉的人，第二天上午醒来睁眼一看，9点多了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空无一人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昨晚爱蒿叮嘱我起早，他家的瓜田今天开园，瓜王送给我这个有口福的人。嘿，最近呢，我对摄影非常入迷，随身携带了一架照相机，打算拍几幅田园牧歌风味的照片，混迹于北海画舫斋的影展。开园盛典犹如乡土风情画，别具一格，一定会在影展中博得好评，我也就在摄影界崭露头角，轻取一个新秀或新星的美名。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，我直奔爱蒿的瓜田。瓜楼上门户大开，爱蒿和爱爱坐在左侧，许荣仙和春闹坐在右侧，正中是杨二奶奶和一位身穿纺绸裤褂的老太太，面前摆放着斗大的花皮瓜王。那位身穿纺绸裤褂的老太太正是许荣仙的亲娘爱蒿的岳母。这个场面借用梨园界的一句行话，真是角色齐全，最能出戏。我蹑手蹑脚地钻进柳棵子地，迂回曲折接近现场，选好角度，咔嚓一声偷拍下一幅皆大欢喜的全家福。画舫斋影展的主持人跟我是好朋友，我把照相机交给了他，请他带我冲洗放大，而且挑选了上等镜框和最引人注目的展览位置。开幕那天，我抢先进入场地，东张西望，不见我的佳作。我找到主持人，才知道，我兴奋过度，乱了程序，胶片上只留下白茫茫一片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烟村公社的花菇渔场是毕县的避暑圣地，这三年每到中伏，我都应邀从我居住的村子搬到花菇去，躲过蒸笼火烤的大热天，不愿起在北戴河煮饺子。花菇是拴在运河腰上的一个大水洼子，七块水面像北斗七星， 老大花姑之外，还有马勺湾、柳梢渡、半瓢塘、一篓池、坛子坑、管子洼，各有一道翠柳青堤相隔。公社书记邱老虎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却十分喜欢风雅，最爱跟多喝了几口墨汁的人交朋友，所以我如果不来花姑避暑，他也要亲自到榆林村绑票，即便我想到北戴河去，坐汽车要穿过他的地面，光天化日之下也得遭到他的怒劫。邱老虎已经是五十挂零的人了，可是显得年轻绍兴，远瞧近看只像三十大几，五尺五的大高个，立如松，坐如钟，卧如弓，走如风，是个乡野美男子，而且有能力，有魄力，才干压众。但是他的两道剑眉带着一股子傲气，一双星眼咄咄逼人，整天冷着一张脸子，官架子十足，有名的一言堂大掌柜。邱老虎喜欢当众称呼别人的官衔，更爱听别人当众称呼他的官衔，而且要名正言顺，不差尺寸。书记就是书记，副书记就是副书记，县长就是县长，副县长就是副县长，正副之分不能走了板眼。但是在我身上他却破了例，对于我当众叫他老兄而不叫他书记，他也不太介意。渔场厂长古玉山更不是外人，他跟邱老虎大相反，体重不足百斤，貌不惊人，他留着花白的小平头，两道淡淡的秃眉毛，一双笑眯眯的小眼睛，满脸的和气生财的喜气相，跟谁都见面八分熟，男女老少都打牙斗嘴。他对我不像邱老虎以保护人自居，开口闭口虽然并不一本正经，可是坐在一块儿三言两语句句掏心窝子。头一趟到花姑渔场去，是邱老虎和古玉山坐着一辆上海牌小卧车把我接走的。我住在一座水柳篱墙院落的泥棚茅舍里，柴门外停下一辆高等交通工具，真是蓬荜生辉，招引来一群群大人小孩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。邱老虎下了车，挺胸凸肚，倒剪双手，迎门当户一站，吆喝道：哎，古厂长，帮助刘常委收拾一下，立刻出发。我从屋里迎出来说：哎，进屋坐一坐，喝口水。哎呀，看看，一进门屁股就粘在炕沿上了，你赶快收拾文房四宝。邱老虎的口气像发号施令，而且令下如山倒。邱老虎一声令下，古玉山手忙脚乱，他冲进屋去，从我使用的八仙桌上匆匆捡起纸笔和书籍。我正想进屋助他一臂之力，他已经咔嚓一声锁了门。哎，你得等我打行李呀，我那儿啊应有尽有。他把我推推搡搡上了车，汽车带着一阵风，一阵风带着一溜烟返回花姑渔场，直达贵宾下榻的马勺湾掌子院。绿树丛中，青砖红瓦小屋，流伞遮住毒热的阳光，满眼花光草色，莺啼燕转蝉鸣，一池碧水和风，岸边浓荫下拴着夜夜扁舟，每座客房内外两间，草绿纱窗前后通风，外间有沙发、藤椅、茶几、写字台、电视机，内室有梳妆台、穿衣镜、电风扇、弹簧床、雪白的蚊帐，案头柜上一盏台灯， 虽不是天上人间，也算人间天上。愿本无名，只因常住长字号的人物，当地人便恰如其分地起了个长字院的俗名。客厅里摆下一桌全鱼宴，几位小病大养的长字号都已经入席了，只等我和秋老虎到来，抄起筷子大吃大嚼。冰镇啤酒、橘子汁、绿豆烧各取所需，荤素十锦凉菜是帽戏，真正的佳肴美味是红烧鲤鱼、清蒸鲤鱼、糖醋鲤鱼、烹炖鲤鱼、鲫鱼鲜汤。古玉山端汤送菜，出出进进，像个跑堂的。酒足饭饱，秋老虎陪同那几位长字号下水消化神，我和古玉山在岸边的柳荫小路上漫步。玉山哥，这一顿吃喝要多少钱呢？我问道。按规定交饭费。哼，古玉山闪烁其词，多给一分我不要，少给一厘也不行。哎，那到底多少钱啊？我又定问了一句。古玉山仍然是所答非所问。哎，等你离场的时候结账啊。我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哎，咱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别跟我打哑谜好不好？古玉山嘻嘻哈哈，哎呀，你不会逼你当扣子的。今天这一桌全鱼席算上喝酒，在饭馆里享用，每个人至少得掏五六块。鱼不收钱，哎，为什么？在合理损耗里报销。什么合理损耗啊？每天要死不少鱼，打捞上的鱼也要扣出水分。这都是活蹦乱跳的活鱼呀！哎呀，人活百岁，终有一死。何况鱼虎，你这叫损公肥私，毫无道理呀！小点声。我说，你还是及时行乐，不然就过期作废了。此话怎讲？古玉山挤了挤眼睛，秘而不宣。这是我一进花谷，过了一年，我又二进花谷，吉普车。驶进花姑，却没有直奔马勺湾长子院，抄近绕弯，眼前是柳梢渡。哎，你把我送到哪儿去啊？我问一直阴沉着脸的秋老虎。雅座。秋老虎瓮声瓮气地答道。这一回接我到花姑只有他一个人，车也降了一等。在柳梢渡的闸楼下停下车，我们走进这座屋上架屋的二层楼，下层一间乱扔着渔网、抄兜、工具箱，还有一部手摇电话，上层一间一张单人床、一张三屉桌、两把椅子、两只暖壶。虽然没有蚊帐，但是四面纱窗，风如流水，有蚊子也站不住脚。居高临下，俯瞰800亩碧水，千顷青纱帐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哎呀，好地方，好风光啊！我从心里感到高兴。此地凉爽清静，我可以日夜写作。你倒很会知足常乐，随遇而安。秋老虎冷笑道。古玉山到县委告了我的状，今年渔场实行自主权和生产责任制，六亲不认了。他又把长子院租给了工会疗养所，你只得憋屈住在这个闸楼上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秋老虎接我只用公社的吉普车，原来长子院没有了长子号人物，他也就不能借用上海牌小卧车到榆林村抖威风摆阔气了。哈，玉山励精图治， 你应该支持他。对于邱老虎的错误态度，我不便直言不讳，只能婉言相劝。邱老虎哼了一声，走下扶梯，给距离柳梢渡2里的三岔口大队党支部书记吴连秀打了个电话。 哎，你等着吃西瓜吧。 他在楼下喊道，我到渔场办公室找玉山谈话。吉普车刚走不到一会儿，吴连秀就汗流浃背地亲自推车送瓜来了。我对这位女支部书记早有耳闻，没见过面。这时我从楼窗口看见她38、9岁，虽然是剪发，自己用火钳子烫出蓬蓬松松的大花卷，瓜子脸上有几个翘麻子，上身穿一件素花的确良衬衫，下身穿一条米黄色锦纶制服裤子，脚下一双白塑料凉鞋，打扮得很标致，不像是个下地摸镰刀把的人。他是邱老虎的得力干将，邱老虎打个哈欠他就刮风，邱老虎说梦话他也当圣旨。我耳闻他今年春天死了丈夫，很想嫁给丧偶多年的邱老虎，不知邱老虎是粗心大意，还是怕引起流言蜚语，就像秤砣敲不响，湿柴不起火，眼下人们看到的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 老刘，老虎书记指示我给您送瓜来。 手推车放在楼下，我急忙走下楼去，连连说，哎呀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多谢。一边说着一边掏钱包。 哎，这些瓜是送给您品尝的。 吴连秀倒退摆着手， 成色好您给我们扬扬名，质量差您给我们指出来，我们改正。 我进退两难，我说，种西瓜我一窍不通，吃西瓜我也不内行。正在这时，吉普车去而复返，一个刹车，邱老虎虎着脸下车来了。吴连秀，你送来的是哪一级的瓜呀？啊， 特级。 吴连秀满脸堆笑， 高低上下瞒不过您这老行家的眼睛。 他的话邱老虎一向偏听偏信，不想邱老虎今天一反常态，抱起一个西瓜放在耳边，翘起指头弹了几下，吼叫了一声生的，说着将西瓜摔在地上，碎成八瓣，粉白瓤子黄白籽儿。 哎呀， 吴连秀吓得脸白。邱老虎又抱起一个西瓜，听了听，更怒吼起来，楼的去。西瓜落地，馊汤子四溅，溅了吴连秀一身，素花的的确良衬衫上斑斑点点。 哎呀呀， 吴连秀的脸蜡渣黄了。这些西瓜是你亲手挑选的吗？啊，邱老虎横眉立目地问道。吴连秀低下头， 我是嘱咐老瓜把式亲手摘的。 懒！邱老虎一声断喝，我三令五申，身教重于言教，你必须带头下地劳动，怎么就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吗？ 哼，老瓜把式存心出我的丑。 吴连秀的眼泪围着眼圈转。 我换一车瓜来。 他抽抽气气的推着车走了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。

的起源之地，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。一京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。 请听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吴连秀抽抽气气地推着车走了。我和邱老虎走到柳梢渡水边，坐在一片柳荫下。你真像个凶神恶煞，我气恼地说。哼，这两年他拉松套，我再不抽几个鞭花，他就更下坡子溜了。邱老虎怒气冲冲，我还要到他们大队开执委会，狠狠地 K 他。我不想跟他闹僵了，忍了忍，强笑道，听说他对你很有感情，你就更不应该对他如此粗暴了。 嘿，这又是古玉山拉长舌头下臭物，想把我逼走。哼， 邱老虎青筋暴起，刚才他竟然劝我到党校学习，调换工作单位，转变思想，转变作风。哼，真是假充善人，嘴甜心辣。玉山言之有理，我正色地说，你们俩呀穿连裆裤，我是孤家寡人。邱老虎暴跳如雷，愤愤而去。吃过午饭，我睡了个觉，醒来下楼一看，八个大西瓜摆在门口。吴连秀来过，只是没有惊动我，我心里很不安。晚上我从柳梢渡出发，到半瓢塘散步。柳梢渡是一条活水，沿岸一色红皮水柳，出产鲫鱼。半瓢塘像一只葫芦瓢，水清沙白，出产毛脚大螃蟹。柳梢渡通过花姑有一道小桥，桥孔拦两层铁网，过小桥就是半瓢塘了。四五十亩的半瓢塘像一幅镜花水月的图画，清风徐来，荷香沁人心脾。忽然荷塘月色中传来一阵悠悠艳艳的哭泣声，吓了我一跳。我侧耳静听，在对岸是有一个女人在哭泣，我想也许是跟婆婆或丈夫吵嘴怄气的媳妇儿，哭得伤感就会投水。哎呦，半瓢塘左边是出产甲鱼的坛子坑，右边是水草丛生的罐子洼，跳下坛子坑便想石沉到底，投下罐子洼被水草七缠八绕，想爬也爬不上来。我怕被那个女人发现惊动了她，反而促成她投水一死，便蹑手蹑脚从暗柳阴影中一步一步挨过去。哎，同志，我轻轻唤道。 啊， 他掉过脸，原来是吴连秀。 老刘， 他更放声大哭起来。哎呀，吴连秀同志，你哭什么呀？我追问道。 哎呀，老虎书记逼得我走投无路啊。 吴连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 方圆左右的村子都改变了生产体制，可是老虎书记还强迫我们三岔口吃大锅饭， 连老瓜把式都不肯当顺民了。这位会上我刚诉两句苦，老虎书记就大发脾气，下令停我三天工，让我写一份检查。 不写。我大嚷道，他怪罪下来你推到我身上。 哎呀，我还是写吧，请求处分，撤我的职。 为什么你不给县委写申诉书，摘下他的乌纱帽？ 哎呀，我可不敢。 你是个共产党员，不是他的使唤丫头，怕他什么呀？啊， 我怕他。 吴连秀吞吞吐吐， 跟我结怨。 哎呀，我知道你想嫁给他，但是不能丧失党性，丢掉人格。 我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，火冒三丈。吴连秀点了头，请我代笔。二进花姑，我跟秋老虎不欢而散。吴连秀赶一辆胶皮轱辘小牛车，闯进我栖身的水柳篱墙院落。 刘大作家，上车吧。 吴连秀咯咯笑得很清脆，还抽了个鞭花震耳朵。 哈，此地没有什么刘大作家，只有个编辑笼的老刘。我隔着玻璃窗跟他开玩笑，吴书记，你拜错庙门了。 老刘，我拜错了庙门了，您呐倒插了高香。 吴连秀笑嘻嘻地说， 长官不应礼待，您呐就该尊称我吴副田长。 这是哪个衙门口的官啊？ 去年冬天支部改选，我下了台，眼下呀我跟老瓜把式承包了瓜田，给他当副手。 吴副田长光临寒舍有何见教啊？啊， 我卖瓜回村，老谷嘱咐我把你捎到花姑去。 我正想做一做四平八稳的牛吉普。 小牛车串村卖瓜，车厢上支起苇席凉棚，我上了车，把空筐倒扣安坐在筐底上，牛脖子上的铜铃叮当响，牛车吱吱出了寸，比起上海牌小卧车和北京牌吉普车，另有一番田园牧歌的风味。 老谷还交给我一个任务。 吴连秀轻摇着手中的鞭子，牛车行走在柳荫夹道的乡间公路上。 只怕我没有那么大的面子，想请你呀，写一封介绍信。 土地庙的横批，呵呵，有求必应。 我明天起大早送瓜到县城，收车把老虎接到花姑来养病。 老虎病了？我大吃一惊，心一阵痛。 秋老虎的一言堂去年关了章，被送到市委党校学习，五个月的学习结束以后，回县被分配到县农科所当主管行政工作的副所长。县农科所副所长是副局长级，从级别上并没有委屈他，听说他在工作上很卖力气，过去的老毛病也改了不少。 他得了高血压，医院叫他休息一个月。 吴连秀的眼圈一红，有难为情的凄然一笑。 啊，他的儿女都大了，男婚女嫁，自个儿没个家，三伏大热天住在办公室里，老谷怕他孤身一人，有个好歹的。 你把车赶得稳当一点。 我把手提公文皮包放在膝头，我掏出纸笔， 这封信写上你、我和老谷的名字，三人为重，他不敢违抗群众的命令。 车到花姑渔场，古玉山早已等候多时了。去年公社党代会上，他当选为党委副书记，但是仍然兼任花姑渔场党支部书记。他带我到职工食堂，吃了一顿家常便饭， 便送我到住处去。轻车熟路，老马识途，我又朝柳梢渡方向走。 哎，站住！闸楼已是禁区了。 古玉山一把扯住我的胳膊，看闸的小伙子从三岔口娶了个花枝似的小媳妇儿，小两口新婚燕尔，形影不离。哎，就住在闸楼上度蜜月呢。我装出老大不高兴的样子说， 看来你是请我住露天别墅了。 哎，我比老虎更懂得敬重你这位边鸡龙的把式。古玉山故弄玄虚，神秘莫测。 哎，我那个蓬莱仙境，你住下来好比凤凰落在梧桐树上。 他把我拉扯到花姑水边，八百亩花姑渔场，花姑水面五百亩，375亩折合一平方里，花姑东西一里宽，南北一里多长，姑中央有一座2亩大的小岛，名叫僧帽台。过去遍地蓬蒿，野麻丛生，水柳棵子里住野鸟，现在开出一片空地，盖起5间大瓦房，两侧各有一间耳房。我们乘坐一只小筏子，在僧帽台上了岸，只见大瓦房门口挂起一个大牌子，烟村公社花姑渔场水产研究所。 哎呀，玉山哥，你可真会虚张声势啊，啊！ 笑得我直咳嗽。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个科学院啊。古玉山的小眼睛瞪得溜圆，一本正经的神气。哎，今年上半年出鱼超过去年全年的产量，一靠的是政策，二靠的是科学。我东张西望问道，哎，这蓬莱仙境在哪儿啊？就在你脚下。古玉山点头哈腰，哼哼，哎，你住在东耳房，老虎住在西耳房。嗯。第二天傍晌时分，古玉山又划着小船把秋老虎送上僧帽台。秋老虎的神气塌了架，面容清瘦了许多，鬓角也有几根白发了。 兄弟，我有一事相求。 秋老虎跳下船向我走过来，玩笑中带着一股酸溜溜的味道。 哎呀，我这个人啊，当惯了一把手，宁为鸡头不做凤尾，请你给我调动一下工作，不管职位高低单位大小，只要能当一把手就心满意足。 我十分犯难，笑着劝道， 哎呀，老兄啊，我看早晚还要重用你，你刚到农科所不久，目前恐怕不便调动。玉山，你拉我一把。 秋老虎一副可怜相， 我想当这个烟村公社花姑渔场水产研究所的所长。哎呦，小庙装不下大菩萨。 古玉山伶牙俐齿， 我倒要求你准许你们水产研究室主任给我们当顾问。 秋老虎两眼望天说， 你不给我嘴上抹蜜，我咬定牙关不开金口。 古玉山连忙说， 哎，我请你吃全鱼席，你看好啊，你的官当大了，也沾染了我的不正之风。 秋老虎像是抓住古玉山的把柄，得理不饶人。 哎呀，我是掏钱请客，还得出卖劳动力，哎呀，骗谁呀？ 哎，告诉你吧。古玉山不慌不忙地说， 好，我们开了一座饭馆，开放了一篓池的10亩水面，钓上鱼，过了秤，交了钱，饭馆代做，每个星期日 北京都下来成百上千的人尝鲜儿，十块钱的大票子，雪片一般飞来。古玉山的全鱼席，不过是一条白莲子和一条草包鱼，而且直到天黑，我们才吃到嘴里。天气闷热，菇上没有一丝风，树叶子像是焊在树枝上的铁片子，一动不动。热的秋老虎像干锅鲍鱼，吧嗒着嘴说：“哎呀，真想吃两个西瓜，拜一拜火。”哎，跟吴连秀打个招呼，他敢不送一车来？我笑着说：“森茂台到三岔口，只有几十丈水路。哎，我来给你俩搭一座鹊桥。”我才不要那个女人呢！秋老虎连连摇头。哎，她站在你和玉山的船上，嫁给我也是吃里扒外。我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说：“哎，咱俩返老还童，去偷她的瓜，偷来的瓜吃到嘴里分外甜呢！”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秋老虎叫起来：“嘿，刘大作家反对特殊化，却喜欢违法活动啊！哎，偷一个西瓜留下两块钱，农贸市场的价码，一点不占便宜。好啊，嘿，这叫义贼。哎，不过得你出马，我给你望风。”就你那双深度近视眼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哎，老兄，我看你是怯阵了吧？啊，嘿嘿，当年的手艺虽然搁生了，可是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啊。两个四五十岁的人，忽然产生顽童的兴趣，每个人只穿一条短裤，携带两只网篮和五张两元的钞票，荡一叶轻舟，月色朦胧中向对岸悄悄划去。船到对岸不敢抛锚，钻进芦苇丛中。秋老虎听了听四下的动静，提着网篮钻进瓜田，像一只偷鸡的野狸子。我等候在船上，心砰砰猛跳，却又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，好像返回童年的岁月，人生从头开始。 偷瓜的，你往哪儿跑？ 一声呐喊，吴连秀大叫捉贼。秋老虎把十块钱都扔在瓜田里，只背回两个斗大的西瓜，紧急的低声唤道：“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快把船划过来！ 老兄，再见吧！” 我撇下了他，紧打双桨向孤上逃去。一道长筒手电的强光照过来，秋老虎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被吴连秀俘虏了。我们通州是北运河的起源之地，自古就是京东首义文化名城。一京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通州便是老三。这个地方的人自高自大，不但瞧不起四邻八县，而且也不把保定、唐山、石家庄放在眼里。撸出把子的手也喜欢舞文弄墨，却又眼高手低，成名成家的屈指可数，一个个却都自命不凡。全国叫得最响的作品《通州人一目十行》，七八千字的小说能挑出百八十不当之处，吹毛求疵，鸡蛋里挑骨头。通州人有一双入木三分的眼睛。